尼日利亚全国坚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20号在文谴责了朴槿惠逆贼集团的同族对抗行为。文章指出，不久前朴槿惠在蒙古举行的亚欧峰会上几口宣扬什么北方的无核化，还高调声称什么要履行制裁措施等，演出了卑鄙的请求把戏。